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六，农历10月22。北京多云，6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长期坚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时政解读：防范风险要控制宏观杠杆率，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国务院扶贫办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四部门赴地方调研督导能源供应保障，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发布，部分市县存在虚增财力现象。 统计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持续推进。 今年年底前，我国将按计划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 中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投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对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大幅度提升，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居民收入增长总体快于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会议指出，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确保打赢3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精准脱贫要瞄准特殊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巩固扶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污染防治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明显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会议指出，要在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着力抓好重点工作，力争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各项要求。在换届工作中，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和统筹，确保换届工作稳妥有序、风清气正， 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脚踏实地推进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在年终岁末，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生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等有关工作。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12月6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俞正声、张高丽、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志、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一、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先后发言。他们拥护中共19大的决策部署，赞成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大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五年的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对发展思路的调整是正确的。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习近平给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中共19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中共19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共同致力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特点和优势，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中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矛盾化解工作，积极营造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换届为契机，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他还希望工商联加强自身建设，做好代表人士教育培养工作。 时政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的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多项要求，比如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等。对于这些问题，专家向央广记者马闯做了部分解读。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黎看来，稳中求进是我们处理经济工作的一个方法论。 稳住基本盘，稳住基本面，稳住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不至于说像前两年的话是下行的压力较大，担心呢过快下滑。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加快结构的调整，促进各项的改革，使得呢我们取得进展好的一个成效。 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如何让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一方面要稳定杠杆率增加的速度，另一方面就是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的这些措施， 来支持和促进实体经济了有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态势，使得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状况、资金的周转情况进一步的改善。 昨天的会上还提出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在篇幅不长的消息稿中，这十多个字最受大家关注。去年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已经提出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牛黎认为，在房价飙升已经严重影响百姓生活的情况下，改革的步伐需要加快。 首先一个呢，就是对于土地制度、农村的单权分制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怎么样进一步的推进，使得呢从这个源头上来解决房价变化的基础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财税方面，特别是房地产税相关的税费政策怎么去规范、怎么去合理。当然不是说马上明年就怎么执行或者什么的，但是呢，至少从制度体系上要不断的就是加强研究和完善，尽快的要推进相关的工作。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进一步加强同马议会的友好合作，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深入开展立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积极促进旅游、教育、青年等人文交流，为新时期中马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奠定法律和民意基础。当天下午，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比罗尔。张高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国愿与国际能源署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中国能源绿色发展和能源国际合作。 连日来，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重点围绕习近平强军思想展开专题辅导，学员们联系实际进行了认真学习思考。请听央广记者季梦楠、罗金木的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陆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党增龙： 打新时代，陆军要打什么仗，怎么打仗，如何打胜仗，这个问题搞清楚。创新思维理念，创新战法训法，协调推进各战略方向陆域作战能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呼之欲出。海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曹新元： 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狠抓练兵备战，科学统筹和推进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变。 近年来，中国空军正以开放、自信、务实的姿态走向世界。空军政治工作部主任杜远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推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空军建设，依托红箭、蓝盾等四大品牌，突出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程坚告诉记者，十九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三步走的战略安排，目标远大，催人奋进。 还是要以十三五规划的落实为重点，来加快推进第一步目标的实现。第二步要以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研究论证为抓手，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三步就是要以实现世界一流目标来牵引，力争在本世纪中叶能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火箭军。 新华社消息，应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邀请，中联部部长助理王亚军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于六号到八号访孟宣介十九大精神。 新华社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书评会，当地时间七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8年年度资料。 央广消息，为期两天的首届南南人权论坛昨天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热议习近平主席贺信共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权发展大计，讨论通过了北京宣言。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昨天表示，明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对扶贫领域不正之风一经举报追查到底。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近期印发了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通知指出需要治理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22项具体内容。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表示， 像脱贫节奏的急躁症和拖延症，工作作风中的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然后我们在工作方式上可能更多的搞一刀切，不太尊重群众的意愿，强迫命令，送钱送物，不太注重动员群众的内生动力。 通知要求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减少村级填表报数，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外，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填报扶贫数据，切实减轻村级扶贫干部的负担，减少会议文件，精简会议活动，减少发文数量，严禁朝令夕改。苏国霞表示，将查处突出问题，构建治理长效机制。 我们要建立举报追查制度，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对扶贫领域不正之风一经举报追查到底，建立查实普光制度，对查实的扶贫领域案件及时向各方面通报，建立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制度，对涉贫作风问题高发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追究相关领导和个人的责任。 新华社消息，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分别牵头组成四个调研组，即日起吩咐京津冀、辽吉黑、晋陕蒙、鲁豫等地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以进一步压实地方责任，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此次调研督导的内容包括北方禁煤地区煤改气、煤改电措施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保障民生用电、用气、用煤有关措施落实情况，解决部分地区采暖设施改造不到位、供气缺口大、收费不规范、责任不落实等问题的意见建议，以及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据测算，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81.2，比上年增长5.7%。四个创新分领域21个指标中有17个指标比去年有所提高或持平，其中4个指标增速达到2位数以上，表明2016年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显著成效，创新环境继续优化，创新投入力度加大，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质量稳步提升，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型国家建设持续推进。 审计署昨天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此次审计共抽查1343个单位、1914个项目，涉及资金4421.5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78.04亿元。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从审计情况来看，有关部门和地区结合实际主动作为，认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审计署财政审计司5处副处长丁宝利透露，一些地区在政策贯彻落实当中还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一是部分地区和个别部门落实脱贫攻坚政策不到位，二是部分地区违规举债或虚增财力，三是部分地区污染防治项目存在未按要求建设，缺少环境评价，建设进展缓慢或建成后闲置等问题，四是个别地区化解过剩产能任务未落实， 五市部分地区和单位还存在一些违规收费、放管服改革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据了解，下一步审计署将更加注重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三去一降一补等重大任务落实情况，放管服改革推进情况，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规划推进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情况，以及北京冬奥会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收紧固体废物进口门槛，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我国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按照今年七月印发的《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今后要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重点打击走私、非法进口利用废塑料、废纸、生活垃圾、电子废物、废旧服装等固体废物的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我国还在大幅减少进口固体废物的种类和数量，2019年年底前要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环保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郭静介绍， 我们呢先行将环境污染风险很高、来自生活源的废塑料、未经分解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24类固体废物禁止进口。 环保部部长李干杰透露，今后环保部会把禁止洋垃圾入境纳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查中，将重点从严从紧审批2018年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严格控制固体废物进口审批指标。 新闻动车组，银监会开出天价罚单，广发银行被罚7亿2200万元。新疆向社会公布拖欠工资等12类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首个由我国主导制定的海洋调查国际标准项目启动，全国首部以菜系文化保护为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在福州诞生。请听报道。 周五，银监会对广发乔兴债案进行通报，依法查处其违规担保案件，广发银行合计被罚没7.22亿元，创银行业史上最大罚单，相关负责人员也不同程度被罚，并移交司法机关。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此次监管实锤体现了监管部门强监管治乱象的决心。 通过提高违规的成本，一方面呢是降低了行业啊长期的风险，另一方面的话呢也会引导商业银行向更合规的方向去发展，这实际上是有利于整个银行业机构的长期稳健发展的。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昨天，新疆出台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实施办法，明确了12类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包括克扣拖欠工资、不依法参保、瞒报工资额、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雇佣童工等。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魏红艳解释说， 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或者呢履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经过公布单位调查核实后呢予以进行修复。如果用人单位不能及时的纠正违法行为或者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将继续公布，直至呢纠正违法行为或履行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为止。 新疆台记者李刚、乌鲁木齐报道。 我国首个主导制定的海洋调查国际标准《海底区海洋沉积物调查规范》沉积物间隙生物调查项目昨天在青岛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即将走出去的有关海洋调查的国家标准，将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海洋领域开展相关的海洋活动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并成为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桥梁。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这个项目呢是海洋领域标准国际化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已经代表我们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这个方面呢走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报道。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日前通过关于批准福州市闽菜暨文化保护规定的决定，该规定将于明年2月1号起施行。目前国内尚未制定关于菜系暨文化的法律法规，开创性地对闽菜暨文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福州市闽菜的制作技艺、传统饮食习俗、传统品牌以及相关的代表性资料和食物进行了保护。同时规定了对列入闽菜技艺保护名录的项目可以评定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福州市人大代表陈长青， 闽菜可以走出去，带动我们农产品与产业大军，让闽菜走向全国，走向我们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让我们闽菜传承发扬。 央广记者张子亚、福州台记者江安福州报道。 南仁东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见了南仁东亲属和报告团成员。他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南仁东为榜样，在新的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2358亿斤，比去年增加33亿斤，增长0.3%。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其中出口增长11.6%，进口增长20.9%。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国股市穿透式监管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实在在的体现。 中国经济网强调，穿透式监管应该在整个金融领域推广，这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引导资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针对一些药师把药师证租给药店的挂证现象，国家食药监部门日前对65名影子药师予以曝光。 新华网建议，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既要开对监管处方，也要联合用药，在加大抽查力度的同时，还要对出租证件人建立黑名单制度。 近年来，一种3轮或4轮的老年代步车热销，许多车公然违规上路行驶。 新华网评论指出，打着代步车的幌子，其实就是非法生产、非法销售、非法上路的三非车辆。查处也好，立法也罢，老年代步车不能再横行无阻下去了。 北京时间昨晚8:40左右，中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后实施的首个海外特大型项目，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俄亚马尔 LNG 项目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丝路基金、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以及法国道达尔公司共同实施。中油国际俄罗斯公司总经理蒋奇说，中国有市场，俄罗斯有充足的资源，二者的合作是共赢之举。 中国的市场需要进口资源，俄罗斯的资源需要寻找市场，所以中俄油气合作是一种天然的互补。 经过中方推动，这一项目获得190亿美元国际融资，其中中方融资120亿美元，占63%。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中俄两国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在形成。 项目已经完成了80%，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95%，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一期工程的运营将启动，第一个液化天然气将生产出。我相信这个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国家之间和我们公司之间的合作。 这一大型上游投资开发项目集天然气和宁西油开采、天然气处理、液化天然气制造和销售、海运为一体，计划年产天然气251亿立方米，将建成3条每年550万吨生产线，配套年产 LNG 1650万吨和宁西油100万吨。 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每年中国都可以从这个项目获得至少400万吨的液化气，为我们国家的清洁能源供应提供的基础。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 国内无保护高空攀爬第一人吴永宁失手坠楼。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文琪，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